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言情小说 我们在哪一颗星上见过，以致如此相互？我们在哪一颗星上分别？ 在哪一个星上分别？ 以致如此相互辉映， 呼唤黎明。 我们相依，夜色的美丽，如此深爱。 山寒子夜柔情， 黎明前是这子夜的柔情。 子夜柔情， 您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子夜柔情，请听赵照的长篇小说《动什么别动感情》。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，演播柳欣、严叶生。上集回顾，佳期和万征又经过了一轮二美结婚的录像，正好遇到还在公司没有回家的首礼和佳期。 佳音也感意外，哎，姐，你怎么还不走啊？看见佳期身后的首礼，佳音一呆，她有点吃不准这俩人是什么关系。啊啊，您好。廖宇这才有机会甩开佳音的手，但是这一幕已经落在了佳期眼里。 首礼对佳音很客气，啊，是来接你姐姐？ 是啊。 啊，那我送你们回去吧。啊，佳期啊，那个表明天你再来改嘛。 佳期突然没头没脑地问：“你想干嘛呀？”“ 没想干嘛呀。”“ 你不是看说话也特不招人待见，你不爱听什么他说什么。”“ 我没觉着，他说的我都挺爱听的。” 佳音听到这话烦了。姐，你怎么说话跟姥姥一样啊？您多大岁数？ 你甭管我多大岁数，传统价值观懂吗？不能变。 你甭管我，管好你自个儿得了，我心眼比你够实。 那也是当局者迷，咱俩得互相管。 子夜柔情， 他的脖子脸上虽然是热情的表情，但手上显然是发着力的。老太太快被勒死了，脸老太太边上那个和佳音差不多大的女孩拉也不是，不拉也不是。姥姥招呼着，但努力地想冲他们姐儿俩点头，喉咙里发出哎哎的声音。他示意小柳与佳期姐妹招呼，那女孩落落大方地站起来：“是佳期和佳音姐姐吧？早就听说了，今天才得见，你们叫我小柳就行了。”佳期和佳音猛听这种说话方式，跟让人抽了嘴巴似的，极不适应。建华笑道：“ 你瞧这俩孩子，不记得刘奶奶了。你们小时候刘奶奶来看过你们。” 佳期举手：“ 我记得。” 刘奶奶刚一笑，姥姥又猛一使劲：“ 哼，你这回可显老了，怎么弄的呀？” 刘奶奶歪倒过去，就这么挣扎着说话：“ 啊，可不老了吗？都多大岁数了，孙女都站一地了，还能不老吗？” 老爷在旁边直视着电视，对这种暴行视若无睹。 建英问：“ 小柳，你十几了？十九？ 嗯，正是。 姥姥用批评自己家孩子的方式夸别人家孩子。 佳音，小柳比你小好几岁呢，人孩子这回来北京是上大学，你再瞧瞧你。 佳音一听这话就来气，瞧哪儿啊？ 瞧你不念书呗。 小柳连忙说，嗨，姥姥，什么念书啊，不过十几个字儿罢了，不比姐姐们还有别的本事，除了念书别的本事我是都没有的。才智听不下去了，哟，这还不是本事呢。 佳音难得和才智同一战线，起哄说， 就是就是。刘奶奶继续打听着， 哦，老大能干啥呀？ 小柳也好奇，大姐是做什么工作的呀？ 姥姥逮着吹嘘的机会不能放过， 哦，嗨，就在一个台湾的房地产公司当那个副总裁。 佳期脸红了， 你有病吧？ 这是他们家惯用的对话方式。果然姥姥飞快地回嘴， 你才有病。 小柳掩口而笑， 是吗？ 才智说， 什么呀姥姥，那叫总裁助理。 小柳这才放心地撇撇嘴，丧失了对佳期的兴趣。 刘奶奶又问， 才智是幼儿园的老师哈，那脾气准好。 才智哼了一声，嗨，刘奶奶，天底下我最讨厌的就是小孩儿。你要是盯着那些孩子时间长了呀，你就能发现他们其实只是侏儒，心眼多的跟大人一样，装成个小孩儿，扮猪吃虎。 大家都被他说得直冒冷汗，可是才智却若无其事地看着小柳，小柳有点不自在。 刘奶奶看向佳音，佳音很主动， 我是歌星。 刘奶奶歪着脖子诧异， 真的？ 姥姥啐佳音， 她倒想呢，疯疯癫癫的。 又对刘奶奶不依不饶地说， 瞧你还谁都惦着， 你怎么就不问问陈以生啊？啊， 那是一种聋子都能听出来的套路化的假笑，老爷再装聋作哑有点不合适了，就啊了一声。 刘奶奶红了脸， 胡说啥呢你？ 姥姥才不管这套呢， 嗨，可不是怎么的，老皮老脸的还害臊啊你。以后到了礼拜六啊，小柳就上家来住，甭客气啊。 小柳假惺惺地应着， 少不了给您各位添麻烦。 姥姥很呆呆地说， 不麻烦，麻烦也算到他陈以生头上。 老爷茫然地问，啊？ 姥姥的眼神虎虎的， 你这回呀，可甭急着走啊，不住烦了可不能走，走了就是烦我们家了，你敢烦我们家吗？ 刘奶奶推脱说， 哎呦，这怎么话说的，我家里也有事儿啊。嗨，什么事儿不事儿的，你还回去生孩子呀，我带你爬山去锻炼身体。 哎呦，那我可爬不动。 爬不动？我都爬得蹭蹭的。 这时候老爷插话了，谁能跟你比呀，猴似的。 姥姥马上找着老爷偏袒刘奶奶的茬了， 哎呦呵，可是你们老乡哈，这么护着。 佳期实在听不下去了，到厨房里晃悠，佳音尾随而至。 哎，这什么情况啊？看着就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，听着又比谁都亲。 佳期嘻嘻的一笑， 嗨， 那刘奶奶呀，就是老爷的初恋女友。 子夜周情， 才智问姥姥， 那我太姥爷当初怎么就不同意啊？ 姥姥认真地分析着，第一， 你刘奶奶家成分不好，富农，你太姥爷是老村长，这不是敌我矛盾吗？解放前你姥爷他们家五个孩子就一条裤子，只能一个人出门。解放以后你姥爷又是团支部书记，那能娶富农家的吗？这不拖后腿吗？这第二啊，你刘奶奶比你姥爷大好几岁呢。 佳音不爱听了， 大怎么了？大的疼人呢。哎呦，别瞎扯了，小孩子懂什么呀？这女的老得快，不般配。 佳音就是不识相， 我不信。 我看您跟人家刘奶奶比，好像差不多您还大似的。 佳期踹了佳音一脚，住嘴。 姥姥，那刘奶奶后来嫁给谁了？ 嗨，也是他们村的一二婚，不过早就不在了。你刘奶奶呀，哎呦，当初那个不甘心哟。 佳音问， 您自己瞎猜的吧？ 姥姥不高兴了， 嘿，我闲的我。 佳期替刘奶奶说话， 姥姥，您对人刘奶奶好点儿，人也挺不容易的，老伴儿都没到老，再瞧瞧您，日子过得这么滋润，人这么水灵，这么漂亮，你们仨加一块都200岁了吧，还争风吃醋，那成什么了？ 姥姥撅撅嘴， 哼，我看不一定，到这岁数姿色不重要了，脸上多一道褶少一道褶也看不出来了。你姥爷呀，一直就觉着对不起你刘奶奶，什么时候一提他都一副心虚的鬼样子。 才智接茬说， 得了，我姥爷这人您跟他提什么他都心虚，生怕别人给他添麻烦。 佳音对八卦比较感兴趣， 哎，别打岔别打岔，姥姥，那他们那会儿到什么程度了？拉手？那什么？ 他撅起嘴冲着空气亲了两下。姥姥一脸小姑娘似的惆怅， 哎，就是没问出来呀，你姥爷这辈子就这事儿藏得严，梦话都不说。那您没问问刘奶奶呀？ 姥姥嗔怒地看着佳音， 哼，我没疯成那样。 子夜周情， 一大早刘奶奶就歪在沙发上哼哼唧唧地倒气儿，姥姥却一脸健康的红润，嘲笑说， 嘿，你这身体不行啊，跟不上我。 小柳气得够呛，我奶奶岁数比您大，又老不活动，哪有您稳健呢？ 老爷鸵鸟般的坐在一边，脑袋快扎进捧着的武侠小说里了，不理会妇女们唇枪舌剑的生活。 剑英招呼大家吃饭，姥姥欢快地起身，起到半道突然又慢慢坐回去了。 脸上一闪而过痛苦之色。才智赶忙问：“ 哎，您怎么了？”“哦，没事儿。”“哎，起猛了，有点腿疼。” 老爷一贯选择耳背，这会儿却突然冒出一句：“逞能呗。” 姥姥顿时觉得在刘奶奶面前跌份了，骂道：“ 陈医生，你夹枪带棒的说什么呢你？” 老爷低头接茬看书，气人的是还煞有介事的蘸唾沫翻页儿。 子夜周情。 廖宇在电话上说：“您好，我是龙业房地产公司的。刘总在我们这儿看过房。”“哦，哦，那我改天再。”“啊，刘太太在啊？啊，那也行。啊，好，好，谢谢啊。” 佳期往总裁室里张望，万征正在和手里谈样板间的事。 廖宇非常热情：“啊，刘太太您好，您还记得我吗？我是龙业公司的廖宇啊。啊，就是前两天在康乐宫门口洗车的那个活动，您和刘总在一起吗？”“对，我给你们介绍过我们新推出的京东豪庭。”“啊，您想起来了？”“对对，我就是想回访一下，看你们考虑的怎么样了。因为我们这个房子很热销，如果你们有意下订单的话，那我们就替您先留一个号。”“啊，啊，您要再商量一下啊。”“好啊，啊，那好，那再见啊。啊，打扰了。” 佳期突然觉得有点不对劲儿，正要仔细听，万征出来了，他连忙跟着出去。直到坐进车里，万征才硬邦邦地说了一句：“ 我不希望你给我介绍任何活，我不是靠女人吃饭的男人。” 这话让佳期既莫名其妙又委屈。“ 这跟靠有什么关系吗？我就是看这儿有一事儿，顺手问一声。”“ 我不想跟你们公司扯上关系。”“ 可是你之前也没说呀。”“ 那我现在告诉你，以后你甭这样。”“ 那你来了呀。”“ 那我是为了你，不是为我自己。” 佳期没想到自己好心没好报，也有点气。“ 那你明着告诉我呀，你可以不来呀。” 万征不再跟他废话：“我走了，你下去。”说着他启动了车。 佳期弄不明白是肯定不会走的。“ 你到底怎么了？”“哎，他认出你来了。”“ 他没说什么，但我心里不舒坦，你明白吗？和你一块蒙人，我觉得丢人，不就是挣点钱吗？” 万征看佳期不下去，索性直说了：“我告诉你吧，他说他考虑你们公司自己做。”“ 嘿，别逗了，我们公司谁能做呀？”“ 小贺，我不是怪你，我是怪我自己，为了点蝇头小利。你下去，我还有事儿。” 佳期兴致索然地回了公司，一进门就听廖宇说：“你好，京通豪庭。”电话那头是个气愤的男生：“ 是京东豪庭是不是？你们这儿有没有一个叫什么廖宇的？” 廖宇一惊，机灵地回答：“廖宇今天休息，请问先生您贵姓啊？” 业务大厅里立刻鸦雀无声，大伙同时支起了耳朵。只听刘总在电话那头已经抓狂了：“ 哎，我说这人也太损了啊，谁说跟我看房的就是我太太啊？” 廖宇被骂懵了，问：“先生您贵姓？”“ 我姓刘，我告诉你们，这事儿我跟你们没完，这不是诚心让我妻离子散吗？”“ 哎呀，那我替他跟您说对不起了，我会转告他的。”廖宇慌慌张张挂上电话。佳期问：“ 姓刘？” 子夜周情。 佳期手里拿的不像电话，倒像烙铁，离自己的耳朵很远，已经快放到廖宇的耳朵上了。廖宇在一旁诚惶诚恐，不知道佳期是无心的还是故意的，想让自个儿知道佳期替他顶了多大的雷。佳期隔一会儿把话筒凑到耳边，听听万征骂到什么程度了。 你们公司都什么人呢？啊，怎么全跟你一样二啊？物以类聚是不是？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，那人他有老婆。 佳期低三下四地说。 那谁知道他会打电话去问呢？ 我要是没跟你说也就算了，我不是就怕你们出这乱子吗？人家多少年都没事儿，怎么依着你们这些人就全给搁这儿了？ 那可是 可是什么呀？可是现在人家打电话骂我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，都要死过去了。哎，你知道不知道，人家刚答应把杂志的设计交给我。 佳期一听到这儿就颓了，他没想到万征跟他急还是为了他所说的蝇头小利。他嚼了两口盒饭，一抹嘴儿，声音凛然起来。 对不起，我替他跟你说对不起，他真的不是故意的。 廖宇局促地看着佳期，想搭茬又搭不上，干着急。佳期冲他摆摆手。 万征还在骂，现在事情闹大了，谁好不了。 佳期忍耐地说。 万征，我觉得吧，既然铁了心当第三者，就应该从头就有着露馅的心理准备，现在怪别人没有意义。 万征听他话里有话，倒愣了，停了半晌说，他是我朋友。 我知道他是你的朋友，他要是我的朋友，我就劝他认了，反正事情已经这样了，反正迟早他们这事儿也得抖露出来。 可关我什么事儿啊？为什么要从我这儿给抖露出去啊？ 你怎么这样啊？你真把他当朋友啊？你从哪儿学的明哲保身这一套？你就想你的蝇头小利呢吧？ 我告诉你，佳期，轮不着你教训我，你算老几啊？ 佳期的眼泪霎时涌上眼眶，又把听筒拿得离自己远远的。廖宇听见里面传来万征歇斯底里的叫嚷。过了一会儿，佳期把他凑到嘴边，也不管万征的上下文， 就这样吧，拜拜。他摔上电话，趴在桌子上。 听众朋友，赵照的长篇小说《动什么别动感情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。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，演播柳欣、严叶生。本节目责任编辑柳欣，录音师张笑音。好，听众朋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晚安。 播制作。 我们在哪一颗星上见过，以致如此相互思念？ 我们在哪一个星上相互思念过，以致如此深爱？ 我们在哪一颗星上分别？ 在哪一颗星上分别？ 以致如此相互辉映？ 相互辉映。 我们在哪一颗星上入睡？ 在哪一颗星上入睡？ 以致如此呼唤黎明？ 呼唤黎明。 我们相依， 相依， 夜色的美丽，如此深爱， 深爱，子夜周情。 黎明前，是这子夜的柔情。 子夜柔情。 您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《子夜柔情》，请听赵照的长篇小说《动什么别动感情》。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，演播柳欣、严艳生。上集回顾，家里来客人了，是刘奶奶和小柳。姥姥嘴上是热情，实际上心里的酸劲儿甭提多大了。却原来这刘奶奶是老爷的初恋女友。料与那个客户的婚外情东窗事发了，佳期又挨了万征一顿恶骂。 廖宇赶紧对佳琪说：“哎呀，真对不起，佳琪，你看这事儿。” 佳琪抬起头看着廖宇，脸上的表情不阴不阳。正要说话，桌上的内线突然响了。佳琪问：“什么事，彭总？”“ 佳琪啊，你和廖宇进来。” 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，忐忑不安地进了总裁室。 小李一派兴高采烈，把一摞资料扔过来，问：“廖宇啊，你敢不敢做样板间啊？”廖宇不大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可以啊。哎呀，你说嘛，做过没有？做过，以前在学校的时候就做过。廖宇激动的有点结巴了。 手里轻描淡写地说：“我记得嘛，你的简历有写过你是美术专科学校肄业的啊，那你就做吧，我看你也不是做推销的材料，慢慢还是要转到企划去啊，你从今天就开始做一个礼拜，可以不可以啊？” 廖宇一会儿功夫经历一惊一喜，激动不已。可以，彭总。 佳期以前在企划部他可以帮助你。 出了总裁室，廖宇热情地对佳期说：“真对不起啊，我非常郑重地跟你说对不起。” 可是贺佳期连看都没看他一眼，直指面前的空气：“ 你最好离我远点，我发现我一挨着你就倒霉。” 子夜周情。 小柳是个彻头彻尾的底层文学女青年，她自知长相差强人意，只能在气质上跟美女拼了。知识改变命运，机遇只落在敢想敢干的人脑袋上，所以他在大量阅读作家们的文字的同时，也给他们大量的发着充满肉麻谄媚之词的信。他想总会有一两个爱听好话的会理他吧。他万万没想到文盲贺佳音居然认识当红的网络写手小李美刀。 小柳但凡一着急，满嘴文言文荡然无存。 真的，我特喜欢他的东西，你能介绍我认识他吗？ 佳音一副很牛的样子说：嗨，我都不爱搭理他。 小柳一脸的迫切：姐姐，姐姐求求你了，我也想让他给我签个名儿。 佳音愿意显得自己有道，认识个把名人，他略一思索说：没问题。 小柳紧张了：那我化化妆吧。 嗨，不用，还给他脸了。佳音不见外地说。 子夜柔情， 佳期推开总裁室的门，略一犹豫，特意把大门洞开。他前脚进去，廖宇后脚到了销售大厅。他瞄见了佳期的裙角，就坐在大厅里守着。 手里觉得是下手的时候了，他心不在焉地接过佳期递上的表，轻轻一笑：“ 啊，不好意思啊，佳期。”哎呀，没有把样板间交给你的男朋友。 佳期脸红了。啊，彭总，您搞错了，他不是。 哎，我的记忆力没有那么差，何况你的事情我是很放在心上的喽。 那也没关系，培养公司自己的人最重要。 手里站起来往长沙发那儿走，佳期却只把椅子转向沙发。手里坐下，看佳期没有跟过来，一拍身旁的位置： 哎，过来嘛。 佳期没有办法，只得挨挨蹭蹭地走过来，手里马上扬起一条手臂搭在佳期背后的沙发上。佳期灵敏地往前一探身，长沙发正对着门，手里一眼看到廖宇坐在大厅正对着沙发的位置上往里看。他站起来想要关门，又觉得这个动作实在太明显了，只好问： 廖宇啊，你怎么还不回去啊？ 彭总，我住在公司啊。 廖宇一脸的无辜。手里毫无办法，回坐沙发上想了想： 哎，佳期啊，那我送你回家吧。 佳期腿脚灵便地站起来：哦，不用，我自己回去。 手里无奈： 哎呀，佳期啊，我怎么觉得你跟彭总很有距离感呀？ 不会吧，没有啊。 手里心一横，把佳期扳到门后，两只胳膊死死地搭在他的肩头，令佳期动弹不得。手里的声音小下来，显得很动感情： 彭总很欣赏你啊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才会调你到我这里来啊。 佳期告诉自己不能慌，他冷静地说：我知道啊。 我看你是可造之才。 手里还想继续表白，可贺佳期一脸不接招。手里想到大厅里还有个无所事事的廖宇不长眼的待在那里，今天的气场已经被破坏了。 子夜柔情， 贺佳音并不喜欢小李美刀，可一看居然有人在自己面前狂巴结他，倒激起了好勇斗狠的心理。他破例与美刀亲热起来：哎，你晚上陪不陪我练歌去啊？ 陪呀，陪你干什么都行。 小柳没头没脑地插嘴道：我给您发过 email。 美刀不大上心：啊，真的？那发过照片吗？ 不发照片的我一般都不回，没什么姿色的我一般也不回。 小柳并不气馁： 我今天见您总觉得是见过的，您现在也见了我， 您会回吗？ 美刀对小柳的大胆直接有点不适应，唯唯诺诺地说：“不都认识了吗？就一块玩呗，都是朋友，实在没人，想要性交也可以。” 佳音张口结舌地问：“你怎么那么流氓啊？”可小柳倒是不以为意，小脸绯红。 美刀冲小柳急眼儿，他农民不了解网络社会。小柳倒像与美刀一头的，嘻嘻的笑。 佳音不服：“谁说网络社会就得乱得跟网似的？告诉你啊，你这样的搁上个世纪早给枪毙了，还作家呢，写的明明是黄色手抄本，活在当下你算是超生。”小柳明着给美刀递话：“哟，佳音姐姐，看不出来你倒是守旧的很呢。”佳音大惊：“ 什么情况？你怎么跟他一拍即合呀？” 小柳做了一个嗯哼的表情：“他的书很受欢迎，不是没来由的呀。”“ 嗨，你怎么信他的呀？我觉得他吹牛。”“ 什么？佳音，我吹牛？哼，我还从来没跟一女的斗这么长时间呢。要不是你那个倔驴似的样子，我觉得怪怪的。我……” 佳音的脸色有点不好看了。“你今天有点人来疯是吧？” 美刀决定刺激刺激佳音，问小柳：“你是他表妹？”“ 不算，算远房亲戚吧。”“ 哎呀，寄人篱下，可怜呐。” 佳音看不得自己的裙下之臣当着面儿谄媚别人，他豁得起身：“我走了，你们俩反正也认识了，接下来该干嘛干嘛吧。” 美刀伸手拉住佳音：“ 哎，不要让我太得意了呀。”“ 哟，看看看看看看，你吃醋了。” 子夜周期。 佳期正百爪挠心地在屋里走来走去，突然听见楼下传来一声清亮的口哨。他愣了片刻，嘴边现出一抹笑容。他想起上中学的时候，喜欢的男生就每每在门前的路灯下吹这个调子的口哨，那个时候他就会不动声色地跑下楼去，然后在黑暗中握住那个翩翩少年因为紧张微微有点汗湿的手。贺佳期觉得恍惚间回到了十年前，他下意识地跳到窗口，路灯下还真的站着一个人，他大惊失色，趴在窗台上仔细分辨，而那个人竟然也向他招了招手。他从楼道里刚一出来就看清楚了前面的廖宇，再转身回去也掩盖不了自己的轻浮态度了。他走到廖宇面前，非常不耐烦地问：“ 干嘛？你是来找我的吗？”“ 我找你有点事儿。”“ 什么事儿啊？不能明天说。”“ 你要是不接受我的道歉，我这心里觉得不踏实。”“ 那算了，今天跟你说那么多话也不太好。” 佳期痛快地和廖宇扯平，倒让抱着被侮辱的坚定信念而来的廖宇有一拳打空的感觉。廖宇还想费劲啰嗦两句：“我知道你本来想样板间给你男朋友做的。”“ 我没这么想，这都不关你的事。”“ 那我明天就跟彭总说，我其实没有经验。”“ 用不着。”“ 啊，对不起啊。” 两个人面对面站着，扫眉搭眼的样子倒像一对在冷战的情人。佳期突然想起另外一件事：“ 啊，不过我不希望你和我妹妹有什么瓜葛。” 黑暗中他看不到廖宇，反感地皱起了眉头：“ 我妹妹那人疯疯癫癫的，我不觉得你们俩合适，所以如果她再找你， 你别理他就行了。 廖宇冷漠地问，你从头就瞧不起我吧？ 佳期很烦，谁又瞧得起他呢？他看着别处。 年轻的廖宇掩饰不住愤怒，你是伴娘，我是一摄像，你是总裁助理，我是一推销员，你们是北京人，我是外地人，你要觉得我配不上你妹妹可以直说，犯不着说她疯疯癫癫的。 哎，你跟我比什么呀？咱俩有什么可比性啊？ 哼，还不是就这么回事儿。我就不信北京人宁有种乎。 哼，反正随你怎么说。 我跟你说啊，我从来没打你妹妹的主意，她比你强多了。我要真憋着坏啊，也打你的主意，因为你太自以为是，应该在感情上受挫折当作是一种惩罚。 你来你来，我还不信了。 贺佳期和所有的女孩一样，对神秘主义有选择性的认同。所谓选择性，是指愿意信的时候就说宁信其有不信其无，不愿意信的时候大叫什么年代了还搞唯心主义这一套。但回顾他26年的人生经验，他归纳认为梦境对他的生活有相当准确的预测。他曾经有过2-3次不成熟的恋爱，每次都会在失恋前梦到对方给他看分手信。其实这并不玄妙，很有可能是因为两人平日里的相处已经出了问题，而导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。但他却在这一点上相当宿命，他想分手有很多种方式，为什么一定是看信呢？如果心理学家来分析，就会发现那是因为他认为信函是商务往来里非常正式的一种形式。但他不是心理学家，他就觉得这种梦一前来拜访，说明不久的将来他又要被人炒了。他曾经梦见过几次万征给他分手信，他在梦里就跟自己说，别看别看，要看了醒了就真分手了。在梦里他嬉皮笑脸或者可怜巴巴地把这回事糊弄过去，醒来后到今天他仍然和万征在一起。他就越发佩服自己在梦境里的处理方式。这天他又一次在梦里拒绝了分手信，但与以往稍有不同的是，这次递信的不是万征，竟然是那个讨厌的廖宇。梦里的贺佳期懵了，他想问问廖宇，你是给万征来送信的吗？可廖宇只一味忧郁地看着他，那种彻骨的忧郁让佳期动容，他马上惊醒了。然后他就看见姥姥正坐在床沿儿忧郁地盯着他，他吓坏了，脱口而出，您生病了呀？忧郁的姥姥说，嗨，这孩子，你才有病。佳期啊，你知不知道有句话叫眼眉毛都给人拔光了，就是说被人找上门来给欺负了。佳期的困劲儿还没过，想不通，哎，您从哪儿学的这话呀？姥姥把脸贴近，指着自己的眉眼，香港电视剧呀，你看看我，我的眼眉毛就快给人拔光了呀。佳期看了半天看不出问题，还在呀？在吗？哎，在，我怎么还被人欺负了？姥姥，谁欺负您啦？你真看不出来呀、啊、 那个柳凤香。 佳期要想一会儿才知道说的是谁。 哦，刘奶奶呀，您别逗了，我看刘奶奶是找上门来让您给欺负了，都快让您给累死了。知道的您搂着人家是跟人亲热，不知道的以为您挟持人质。 姥姥神秘地说， 嗨，看问题可不要看表象，要看本质。你没发现吗？自打柳凤香来咱家，你姥爷每天就魂不守舍，鬼鬼祟祟。 嗨，我姥爷见天都鬼鬼祟祟。可姥姥不这么认为。 你听我说呀，佳琪，以前你姥爷多不爱跟我体育锻炼呢，老睡懒觉。我一个人去爬山，从来也没听说过他有什么不放心的。现在每天甭叫，到点准起，麻溜的就跟我们去爬山。这说明什么呀？哦，一个老太太安全，俩老太太不就更安全了吗？他多这把事儿干嘛呀？ 佳期还想要打断姥姥的话，反被姥姥制止。 哎，你听我说完，这我就当看不见完了。今天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吗？说要回老家。 好美眼的，回什么老家呀？跟谁回呀？回去干嘛呀？ 佳期说，人岁数大了，想回老家很正常啊。姥姥步步紧逼， 那他干嘛非得现在回呀？ 那现在 啊，刘奶奶是他老乡，他看见刘奶奶就想起来了呗。 不对。 哎呦，姥姥，没什么不对的，您神经了。再说就算我姥爷心里有什么小酸想法，都这岁数了，这把身子骨了，还能干什么呀？ 我说你年轻不是，你又错了。干不了什么我知道，可是动着心思就是给我丢人。 他否定谁呢？ 否定我，就是否定他自己个儿的一辈子。 佳期开始穷对付姥姥。 哎呦，行了行了行了，您啊，又不能动手动脚，动动心眼还不行吗？动动感情还不行吗？ 不行，那就是不行。 姥姥，您也不想想，就我姥爷那样，马路上风吹雨打晾半个月，也不会有任何老太太会对他有什么想法。 嗯，恻隐之心倒说不定有，当老年痴呆给送公安局了， 就您还当一宝似的。 姥姥瞪了佳期半天。 啊，你也不能否定我的一辈子呀。 听众朋友，赵照的长篇小说《动什么别动感情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。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，演播柳欣、严叶生。本节目责任编辑柳欣，录音师张笑音。好，听众朋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晚安。